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好久没有聊关于爱情的话题了，今天呢，说一个还蛮戳心的话题啊，谈一场没有未来的恋爱是什么感受？ 嗯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结局。 嗯，对，想想还是挺沉重的。先说音乐吧，第一首歌呢，十全十美，罗文玉。我觉得十全十美真的就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啊，美好的梦一样，大家都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希望自己也能十全十美。 怎么可能呢？ 对，有时候真的很难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，因为一些原因吧，才能让两个人在一起没有结果。可能是来自父母呀，或者是来自社会啊，或者是来自某些地方的压力，让你们不能在一起。 还有可能是双方自身的原因嘛，就是对爱不坚持，或者是变心了、 嗯、 是吧，最直接就是变心了，你不能够在一起。来看一下留言啊， 嗯， 热情的不知道起什么好。他说：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夜夜在坚持与放弃中徘徊，最后仍是卑微的选择等待。” 嗯，对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明知道没有结果，但是还要等着死亡来临的那一刻。 不是完美的，这是我第一次有了结婚的念头。 夜雨天他说呢，最大的感受是心酸吧，知道没有未来却还是想坚持着，因为想着万一有未来了呢，万一呢，坚持下去至少以后不会后悔，加油吧。我觉得也是、 嗯、对， 这个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， 尤其是在爱情中，就好像是久无天日、嗯、然后忽然间有一个裂缝，有一束阳光投进来， 嗯， 就是看到那束光，你也要努力的坚持着，要往上爬。 对。 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十全十美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我虽然走过千山万水，你在身边才对味。从里到外都觉得你好美，陪你哭逗你笑全都奉陪，想你想你我的小宝贝，给你一朵红玫瑰放在枕边陪你入睡，有了你心满意足，我这一生十全十美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十全十美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十全十美。 融入洞房。 下一首来自于黄婉婷的一首很慢的很好听的情歌，叫《离开》。 嗯，我还蛮喜欢她的很多翻唱的，之前听过她翻唱过很多许巍的歌，都把那个民谣唱成了波萨的感觉、嗯、还蛮有意思的， 很慵懒的那种感觉的。 对，就是爵士嘛。 变得漆黑一片，我不安的心就像风筝断了线。 哎，我觉得接下来这条留言真的蛮戳心的，他叫做苏游，他说呢，他是我患得患失的梦，我是他可有可无的人。哦，有的时候真是一头热是吧？ 对啊，感觉大家谈个恋爱每个人都成诗人了。 精辟，我觉得这个真的精辟。 嗯， 凡，他说呢，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结果，只是呢，我从来不会刻意的去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喜欢就是喜欢，爱了就是爱了，就算没有未来，也不会让自己后悔。虽然最后忘记一个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 嗯，就是这样。白泽本白他说呢，我嘲笑你所爱之人并非良人，不要执迷不悟，可你却说我只记得他对我的好，会觉得他所有的不好都无关痛痒，一直傻傻的甘之如饴。 冰电花恋他说呢，明知前方无路荆棘遍布，仍不顾风雨披荆斩棘为你奔赴而去，最后的最后鲜血淋漓。 就像最近特别火的歌说的一样，不撞了南墙才不会回头，不到黄河才不死心。 对，就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仪式性的东西让自己死了心，要不然绝不反悔，是吧？义无反顾。 对。你眼带笑意太迷人，他说呢，曾经以为会天长地久，结果只是过眼云烟，曾经以为会走到最后，结果只能中途下车，另外借此宝地求个女朋友。 借此宝地 来相亲了是吧？ 对，我们这个留言板成了相亲角。 嗯，还真的是。哎， 下一次大家留言，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求男女朋友的括号一下本人性别，然后年龄，居住地这样 条件什么的。 对对对，大概列一下，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？对不对？也不敢贸然联系你。 对你别说，哎，其实真的挺多在我们节目中相识的两个人最后结婚还带孩子了，就之前出去玩或者演出什么的还看到很多带着自家孩子来的，挺有意思的。 之前我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一个朋友粉丝朋友，他就说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粉丝群，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粉丝群，通过一个粉丝群认识的一个男生，然后后来两个人真的结婚了，我还在微博上看到他 po 那个结婚照。现在肯定也有宝宝了啊。对啊，真替他们开心。 对，真是。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再见你好，来自金文岐，蛮切题的一首歌。 金文岐的歌也很好听啊，最近还挺火的。 对，也是一个唱将。 对，是一个很有才的创作才女，自己写歌自己唱。 对，就像莫大人一样。 你是才女是吗？ 创作才女。 创作才女。 也曾想过若再遇到，礼貌着微笑说你好。 Smile 小飞他说呢，这种感觉大概是坚持不下去了吧，放弃了又很可惜，就像在机场等轮船，明明没有希望却还心存幻想。 没准能等到呢，北京下暴雨，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好像淹了，然后有人说在机场真的等到了一艘船。 我记得那年就今年吧，不是特别大的台风吗，就整个日本的那个关东还是关西机场着。 关西机场吧，好像是 啊，对，关西机场整个被淹了，然后就真的是在机场可以等到船来救你。 是。 日子填满了，心却空空的，我知道是我不好。 维维维纳王六他说呢，放松啊，不用为未来考虑太多，包括家庭工作和孩子。 嗯， 嘴角，哭过的眼角，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，说再见你好。 锦瑟安年他说呢，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一种感情，因为一点点的动心而赌上一生的羁绊，而我却也不过就是活成这样的人了。 其实每个人遇上一段感情，尤其是自己付出真心的那种，都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，就是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往前一步就是看不清的那片领地，就是但是还是要硬着头皮义无反顾的往前走，就没有办法。 真是蛮用心的，其实我觉得用情深的人总是好的， 愿世界不会辜负这些有情人啊。 嗯， 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，日子填满了，心却空空的。 曲晨他说呢，刚认识时答应请他吃饭，后来忘了，他就说曲先生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，要是方便的话那就周六晚上吧。他出差回来我去接他，之前没见过面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他，后来基本上对对方有点了解，我们很像，爱好性格甚至长相，但是我妈不同意，我好难受呀。虽然我们没有未来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，没有希望又不忍心放手。 对，很多都是就是自己一见钟情的人，但是不被家里人接受，这个就很难办。但家里人你知道吗，家长接受的那种都是他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啊，对不对，认识的人介绍的对对对，就是说你哪怕你谈一个再优秀的女朋友带回家来，可能你父母也未必满意。 有的家长太强势了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要自己选择和去承受，不要管那么多。 你可以给孩子一些指导，但是你不要去强硬的干涉他，你一定要怎样怎样。下一首来自于徐秉龙的心事。 每一个孩子都是有心事的人，都有不为人所知的这些烦恼，就比如说有一个很喜欢的人，但是爸妈不同意。不过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，还讲的蛮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毒鸡汤的，就是说那些被父母反对的爱情啊，其实最后都被父母说中了，就是大部分都没有很幸福。 所以就是说一段爱情还是希望能够得到长辈的祝福嘛，毕竟是过来人有经验，能够一眼能看得到以后的这种结果，是吧？因为可能很多的在爱中的人容易被冲昏头脑，觉得我就是爱，我不顾后果，我就是爱了。但是其实日子哪有不顾后果的呢，你最后活得怎么样其实你自己心里都知道，只是不愿意讲罢了。 对，奈何青山覆雪他说呢，即便知道没有未来还是舍不得放手，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怕他离开，心酸，但想想能在他生命中陪他走一段还是很知足开心的，往后余生望我们各自安好吧。 球牵着球他说呢，别想太多了，也别爱太满，人生嘛，为了快乐活着不好吗？如果这段感情你是痛苦的，那就分手，如果感觉每天呢是甜蜜的，那就管他什么未来不未来，享受当下，谢谢。这人活得挺洒脱的。 对，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蛮像的。 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过去和未来的事，抓住当下就好了，当下开心就好。 放弃你是我最深的勇敢，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。你可知却还是一种 下一首歌来自 Aline 的换季。 最近 Aline 黄韵玲呢，她在好像是开个人的巡回演唱会，然后我经常在那个软件上看到很多人分享演唱会的视频，就说说这个黄韵玲现在家庭美满，那个也有儿女，就为什么能把情歌唱出来那种撕心裂肺的味道呢？就说是有伤的，以前伤的是有多深。就真的她真 的 很会唱情歌啊。对呀、啊、 真的是，这首歌蛮好听的，我记得我们最早的节目中还分享过这首歌、 哎，我还重点推荐过了，是不是、 对， 我就是说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，然后尤其是深夜你一个人的时候，睡觉之前安安静静的听一首这个歌，感觉整个人心灵都被洗礼了。 对，就这首歌我印象蛮深的，我记得那期节目叫做失恋是一场修行。对， 对，而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说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，是吧？ 对， 看时间把伤口酿成收获。哎，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。 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，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，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，还能有什么。 丽儿欧吼他说呢，那两年每天心像针扎了一样痛，每天都撕扯搅烂重组，每天在犹豫要不要放弃，不过还好终究我们还是走出来了，现在结婚了，老公很爱我，从前的没有未来算什么，今天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未来呀，真好。 很羡慕他这种状态。 对，而且他还说Aline 有一首歌叫做《等你》，特别适合这期节目，希望可以播放。不过我们没有用这首《等你》啊，大家自己可以私下去听一下。 他说大概是我答应了你许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兑现就离开了，十年了，中间呢也遇到过有感觉的，但还是没有当年的冲动了，大概是经历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冲动了吧，希望以后有机会遇到我们还可以打个招呼说好久不见，我想我会暗暗加上一句我还爱你。 我觉得多年之后啊，像十年以后回想起那个时候爱过的人居然还可以说出我还爱你，或者是还想跟他打一声招呼，觉得还真的是蛮常见的。 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，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，还能有什么迁就，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彭靖慧的《陪你》。 嗯，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朋友的留言嘛，都有过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，但是她真的挺过来了，最后还和老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成功案例的，让我们觉得心里有一些宽慰啊。嗯、只要你坚持，还是有机会成功的。 我陪着日出，我陪着星空，我陪着下雨，陪着蓝天，陪着秋叶，我陪着月色，陪自己想你。 为啥呀？他说呢，几个月前刚刚告白了，在对方明确表示我们没有未来之后，我还是想跟他谈恋爱。嗯，对，还是被拒绝了，说是分手时会很难过痛苦。几个月后，现在我俩还是兄弟，我仍喜欢他，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。我希望未来我可以有宠我爱我陪我开心难过的人。 一定会有的，祝你早日遇上那个人。 爱真的不容易，求一个好结局，还不如很认真傻傻跟着你，老天爷睁开眼，微风好天气，不就是 雨二三三，他说呢，明知没有未来也舍不得即刻放开。哎，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这种状态了，也是我们节目标题的这个一个回答了。 嗯， 就明知道未来我也要跟你在一起，哪怕多一分一秒也是好的。 对， 陪你过青春，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，他说呢，可能就是现在吧，不停地告诉彼此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，但两个人也都明白过了这段时间等工作以后，来自两个家庭的压力会更大的。哎，有的时候真的是结婚真的不是两个人那么简单的事儿，真的是两个家庭的那种磨合和、交往，如果价值观呀生活态度真的很不一样的话，还真的是蛮难结合的。 真的，尤其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有了孩子之后吧，会更多的跟我老公家那边的人 的爸妈 接触，对， 接触， 就真的是如果是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会过得很愉快，如果真的就是说双方不理解有矛盾的话，那真的太煎熬了。 对，就是很多矛盾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？就是那些家庭矛盾婆媳关系之类的。 嗯， 对，看过太多那种伦理剧了，我妈天天在家里看。 我最近在看那个《幸福一家人》，觉得也挺好的。 哦，对，这《幸福一家人》挺难得的。 妈也是在看这个吗？ 对对对。 想陪着你勇敢，陪着你骄傲，陪着你开心，陪你过青春。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。三次鱼要疯了，他说曾经幻想着各种各样的未来，一起逃课去重庆吃火锅，一起到比利时喝啤酒，打卡哪一家咖啡店，享受生活的乐趣，都幻想着未来有多么的美好了。可是为什么没有了未来？既然没有未来，为什么一开始要谈呢？开始时拒绝不就好了？ 为什么还要去尝试？他曾努力地让他自己爱我，可是那也不是爱吧。抱歉耽误了你那么久。有的时候可能说没有未来，可能也是一个想要分手的借口吧。 不爱你了就借口就老多了。 对，真是爱你的时候 张嘴就来， 没有理由。 对对对，真的是这样，爱的时候就是无条件无理由的喜欢你，不爱了你哪儿头发丝儿今天造型不对都是错。 对对对，还真是这样，你的头型丑到我了。 对，或者说哎，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笑话，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去整了整牙，换了一颗牙，回来之后男生跟她分手，理由是你不再是以前的你了，你变了。 你的牙 不一样了。太可爱了。过青春好，今天说了一个还蛮戳心的话题吧，可能好多人都要面对过或者正在面对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来自于各方的压力或者是不确定性，让你们的爱情没有未来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一个稳定的感觉啊。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度过这样一个难关吧。其实我发现根本就没有那种一帆风顺的爱情，不管是谁，两个人结合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磨合期，都会有两个家庭的磨合，只要你们都认真的有耐心的去把他们解决掉，未来迎接你们的就是很美好的日子和生活了。 对，那在这里祝大家能够谈一场看得见结局的恋爱，以后的生活也都甜甜蜜蜜的，和美相处。 对，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。大家呢一定要在酷我音乐的 APP 中搜索我们的节目酷我音乐调频，然后订阅我们，而且别忘了打开你的这个 APP 的通知啊，这样的每周五节目更新的时候你都会收到通知了。 对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我们节目啦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的酷音乐调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周五再见啦， 拜拜。 陪你呼吸，想陪你一生。